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夜神隐领衔演播。第110集，梦中梦。老宅还是原先的样子，那幅挂在墙上的画儿，原先只觉得笔法拙劣，技巧平平，现在再看，心头平添了许多空洞凉意。秦放小心翼翼地把画卷卷好，顺带也烧上了太爷的那本日志册子。回来时正是下午，秦放没有径直回客栈，车子绕到了西子湖，停好了之后，一个人顺着湖边走了很久很久。这段路有时清静，有时热闹。秦放捡了湖边的观景座椅坐下来，慢慢地翻动那本册子。很多话现在再读，唏嘘不已。譬如，太爷去参加同乡友人灵儿百日宴，字里行间好生厌慕，是因为当时的太奶奶久未生育吗？再比如，写到爷爷自小顽皮，气急之下想责罚，却再三犹豫，不忍加诸一指，是因为到底不是亲生，心有忌惮吗？看看翻完，已是落日西坠，暖暖的余晖照在身上，分外惬意舒懒。秦放倚住椅背，合上眼睛，闭目养神。人声渐渐消歇，偶尔有船摇过，木桨敲打水面，发出有节奏的啪嗒啪嗒声。 秦老板，秦老板！ 急促的呼喝声忽然响起，秦放一惊而醒，这才发现四周已经全黑了，而那声音还在继续。 秦老板，秦老板！ 秦放坐起身子，迟疑地走下台阶。夜晚的西子湖寒意四起，今晚分外奇怪，居然连观景的装饰灯都没有拉亮。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渐近，有个身形微胖的男人，戴皮帽，裹着黑色的老式马褂袄子，提着口藤香匆匆而来。而就在河岸之下，泊着一条吃水很深的乌篷船。许是下过雨，乌篷船的顶棚被洗刷得乌黑油亮，艄公拎着盏马灯，伸着脑袋，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唤： 秦老板，秦老板！ 秦放的心咚咚跳起来，他抬腿迈上了船板，小船惯性地往下一沉。不对，不是因为他，是因为秦来福马褂下摆一掀，扶着艄公的胳膊上来了。这么冷的天，秦来福居然浑身燥热，顺手抹下了皮帽在山峰，边山边问艄公： 人呢？找好了吗？ 船棚里又伸出来两个人的脑袋来。艄公说： 秦老板，我办事儿您放心，这两个是这一带水性最好的，不过不要直臂，要阴阳。 乌篷船晃晃悠悠地摇往西子湖水中央，黑色的水光随着木桨的反复泛着银色的亮。秦来福抱着那个藤箱子坐在山板上说： 都是阴阳，袁大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乌篷船晃荡着停下，艄公压低声音说： 就是这儿，没错的。 那两个人脱下了外头的棉衣，露出贴身的水靠短打，又从船舱里拖出了一个连着铁链子的大铁锚， 沿着船边往水下放。铁链子咣当咣当磨着船边，艄公拢着袖子在边上看着说：“ 哎呀，好深嘞！” 又似乎没多深，铁锚很快就到底了。那两个人掌心里吐了口唾沫搓了搓，一个拎了藤箱，另一个拿了铁锨，依次沿着铁链下水。艄公在边上叮嘱着：“ 要快啊，动作麻利点。” 两人很快没了顶，水面上最后一丝涟漪都散去了。艄公陪着秦来福坐着，搓着烟叶子往烟筒里装：“ 你放心，这两人水性没说的，在下头能……哎！” 话没说完，铁链忽然剧烈地晃动起来，水面出现巨大的起伏，水花兜头照面地拍上乌篷船。艄公和秦来福被掀倒在船舱里，秦放一个站立不稳，扑通一声摔下船去。入水的刹那，他听到艄公的尖叫：“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秦放睁开眼睛，一抹斜阳默默依着山线，岸上的景观和水下的倒影相映生辉，正是夕照映水时分。回到客栈，天已经快黑了，严福瑞正坐在厨房里吸溜泡面，听到声响之后攥着筷子就迎出来了，倚着门框紧张兮兮地朝秦放招手：“ 秦放，快过来。” 秦放还以为是司藤出什么事了，近前了才知道完全不是。严福瑞指着脚底下说：“ 你看这个地。”“ 地怎么了？湿漉漉的，刚下过雨吗？” 严福瑞也等不及秦放去猜了：“ 我浇水啊，一天得浇4-5次，你不晓得啊，你走了之后不久，院里的地都开始裂了，跟闹了旱灾似的。我赶紧拿盆去接水啊，那么多水，滋溜一下就全没带了。” 如此吃水，周遭的植物又形同遭劫，司藤这是在极力吸收土里的养分吗？秦放隐隐觉得有些不安。司藤的情形似乎一次比一次糟了，怎么拿到了沈银灯的妖力之后反而每况愈下了呢？严福瑞还在喋喋不休：“ 你不晓得啊，电视台都过来了，那个主持人对镜头的时候就在我们门口说啥子环境问题值得全社会的重视，要不是我关门关得快，他们就要采访过了。”“秦放！ 秦放就像没听见一样，绕过他就进去了。严福瑞觉得怪没劲儿的，他盯着地面看，表层那片湿意似乎有渐渐转干的态势，看来待会儿又要再浇一遍水了。这一晚，秦放睡得很不踏实，做了很多无杂的梦，都是碎片一样的场景。有时候梦到自己扒着梨园的戏台子张望，台上那么热闹，各色唱念作打的声胆之间忽然出现司藤的身影。有时又梦到乌篷船在同夜一样漆黑的湖中央打着转转，晃得他趴在船舷上胸闷欲吐，然后水面之下隐隐现出一张同司藤一模一样的惨白的脸。 醒来的时候出了一身冷汗。时候是半夜，盥洗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秦放摸索着砌下床头的开关，房间的门居然是半开的。再低头看，地上有一行泥泞的脚印。秦放的皮肤之上泛起凉意，直到盥洗室的门锁咔嗒一声轻响，他才如梦初醒一般赶紧下床。司藤穿着浴袍一边往外走，一边用毛巾擦干头发，看到秦放站着似乎也并不怎么意外，只是说了句 醒了。 司藤的表情淡淡的，也看不出气色是好是坏。秦放有些担心， 你身体好些了吗？ 司藤走到沙发边坐下，随手把湿毛巾扔到一边。 谈不上好，如果找不到白鹰，估计还会更糟。 这句话提醒了秦放，他赶紧把带回来的那幅画拿给司藤看。果然，司藤很快就看出了个中关键。 周围没有山线，这幅画上塔的位置不在西照山。 秦放点头。 西子湖边上没有山线的位置集中在一片，如果再用我太爷的那张照片比对，范围可以再小些，但是最多只能确定区域，找不到具体的那个点。 画壁犹豫片刻，秦放把自己在西子湖边上做的那个梦简略说了说。司藤沉吟了一会儿，忽然笑起来。 没有具体的那个点，我想哪怕是当年的秦来福都不知道白鹰真正的埋骨地。 秦放下意识反驳， 但是当年是我太爷料理他的后事的，他连我太爷都不告诉，难不成我太爷埋了他之后，他的骨头还能爬出来给自己换个坟？ 司藤看了一眼秦放。 不要张口闭口的他他他，那是你太奶奶。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